这一夜绣榻上，吹绣床到枕头，翻来覆去如鲠在喉，无名火起火上浇。 别说那么些个废话，我问问你，昨儿个

池边，面对一池清水，照照你那污浊的面孔，想想曾子的话，吾日三省吾身，你呀好好的反省反省你那点好色的德行。 哎呀娘子啊，想这地面顽石坚硬无比，若是跪在上面，岂不伤了我的双膝？再者，若被下人们看见，与我们做职人的脸上无光啊！娘子，不好意思啊！ 你还要脸呢你？我说你跪不跪 啊？ 我不能跪、啊。 你跪不跪？ 我不能跪。 你不跪，不跪，我还打你！哦、 跪跪跪跪跪下了！ 哼，这不结了吗？ 王儿，我在这里跪，你们在哪里叫？我在这里哭，你们在哪里笑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起来了，哦，想是你们向我陈几场平日吃闷在外的事情，仪表堂堂，何等的气派！回到家来，背着个母老虎，我也打，今日打，明日骂，我呀，整个一个窝囊废哟！哎呀，不要叫了，不要叫了！你们再叫，我就打你们！ 叫啊，你们叫啊，不叫了吧？看来你们与我一样，也是怕打哟。啊，哼！你是何等的风流潇洒，害得我在此跪地受罚。娘子，我的腿跪痛了，放我起来吧。娘子，我的腿跪残了，放我起来吧。娘子，放我起来吧，我的亲娘祖奶奶。 哎呀，连亲娘祖奶奶都叫出来了啊， 还是不行啊。国王神灵，八洞神仙，快快下界打酒与我吧！ 哎，臣赵廷哲，无神下寨救你来也了。 神仙救我来了，神仙在哪里？神仙在哪里？啊，不是，哎呀呀呀！ 无神东坡在此。 大叔兄，你毫无有礼貌啊！怎么未曾通报，你就擅自进入人家的内宅来了啊？ 姬昌兄，我再若通报，只恐你的双腿都要跪残废了啊！ 残的是我，废的也是我，与你什么三干啊？与你什么三干呐？ 姬昌，昨日你我一同郊游，酒你也吹了，鸡你也饱了，怎么与我无干？怎么与我无干？怎么与我无干的事？ 师兄，走，你少说几句，我错了还不成吗？我的苏大爷， 姬昌，湘南为陶渊明老先生，不为无

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。 是啊，我是个正人君子。 别胡喊造。他正人君子脸皮呀厚，不爱把其他脸奉承，女教不害你当年那臣。 怎样怎样， 从此他不许杀你家门。 我做了大闺女了， 听臣与我把差还哪阵。 你做了老妈子了， 还来不传。 走去呀、啊，我可都受不了了。 西昌啊，想你我弟兄学富这才高霸道，难道是就这样收治一个妇人不成吗？ 哦，也是无计奈何。 你无计奈何，我倒有一条干净绝妙的好主意。 苏、哦、兄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 夫儿上。 哎呀，是我的，是我的啊！苏兄，你不要连累 我， 不要连累我，你可不要连累我啊！ 你 看 你看，李路李路的， 老苏，如此看来，你在京城诽谤朝廷并非虚文，乌台诗案也是事出有因。我本来十分敬重你的才气和为人，没想到你竟然挑拨离间，拆散我们的婚姻。我不打陈郎了，我要打你。 啊，娘子，哎呀，是的，娘子。 哎呦，我 快去吧。